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愣了一下，已经放在24桥明月夜上的双手下意识地垂了下来。正准备施展自己的第三魂环技能的戴沐白听到这个声音，下意识的也停了下来，然后身形飞退，拉开了与叶知秋之间的距离。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来的正是赵无极。赵无极连看都没看苍辉学院那边一眼，一挥手就命令所有史莱克的学员们回酒店。他这一家伙，叶知秋不干了。 等一下。 什么事儿啊？ 你是那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刚才你们学院的这几个学员侮辱了我们苍辉学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交代？哼，有什么可交代的？苍辉学院不就是个垃圾学院吗？他们的话也不算侮辱。哎呀，你们也真够废物的，连一只老王八都搞不定。等回学院我再收拾你们。 赵老师，那老王八来了。 好了，滚回去睡觉去。大家用实力说话好了。 赵无极一脸倨傲，也不使用武魂附体，右手抬起一巴掌就朝着叶知秋拍去。叶知秋此时已经被彻底的激怒了，玄水冰封全力释放，强烈的寒意席卷向赵无极，同时转身用龟甲去挡赵无极的手掌。 你也太自大了，就算你的魂力在我之上，连武魂都不用，我就让你吃个大亏。 可惜吃亏的并不是赵无极，之前给唐三等人带来不少麻烦的玄水冰封到了赵无极身上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而下一秒叶知秋的身体已经被赵无极一巴掌抽了出去，龟壳上出现了一大片裂痕，足足飞出了10多米才重重地摔在地上。赵无极向叶知秋的方向丢出一个不屑的眼神，这才转身带着史莱克学员们朝酒店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 不使用武魂抽人的感觉果然不错，难怪 早在戴沐白他们挑衅苍辉学院的时候，赵无极就在楼上看到了。他本来是不想出手的，想让这些孩子们在实战中多练习练习配合，但后来眼看着唐三、戴沐白等人围攻叶知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立刻想起了不久前自己被痛揍的情景，一时手痒没忍住就走了出来。叶知秋在众多苍辉学院的学员搀扶下勉强爬了起来，张嘴吐出一口鲜血，后背宛如压着一座大山一般，有些喘不过气来，心中也不禁骇然。对于自己的防御力他再清楚不过，对方连武魂都没用，随手一掌竟能伤到自己。就算对手是一名力量型魂师，这实力差距也绝对不会低于15级甚至更多。一想到对方的魂师等级，叶知秋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怨毒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众人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才带着一干学员灰溜溜地走了。 你们几个真是给我丢人，这次先记着，回去以后看来我要给你们进行特训了。 唐三几人面面相觑，却都没有反驳，脸上反而接挂着几分笑意。这位不动明王明显是在护短，怕他们出事却不肯明说。20-30级的魂师和50级的魂师对战，还没落到下风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怎么也算不上丢人啊。更何况他们几个里面最大的才15岁而已。赵无极的目光突然转到了宁荣荣身上。 刚才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武魂辅助大家？ 那时候不适合，没有人知道我是七宝琉璃宗的子弟，关键时刻我再发动武魂的话，效果会更好，更有突然性。 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效果会更好。如果是慕白在施展白虎金刚变的时候 力量和速度突然增加 30%， 恐怕那个玄龟魂王也要吃亏。 嗯，你们要记住，你们七个人既然都进入了史莱克学院，就是一个整体，你们都是学院的小怪物，以后出去也可以称为史莱克七怪，彼此呢要相互帮助。以你们的天赋，如果再有良好的配合，战胜比自己强大一些的魂师也并非难事。 是，赵老师。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赵无极就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将所有人都叫了起来。出了小镇，众人加速前行，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已经很近了，众人全力赶路，最兴奋的自然是即将得到自己第三个魂环的奥斯卡，他很想知道自己的第三个魂环究竟能带来怎样的增强效果。他知道不用自己提醒，赵无极也一定会带着大家至少猎杀一头普通点的千年魂兽给他。星斗大森林坐落于天斗帝国正南方，森林横跨两个帝国，由于这里魂兽众多，这也是两国国境线最不分明的地方。从地图上来看，星斗大森林大部分面积在星罗帝国境内，当然天斗帝国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的。作为三大野生魂兽聚居地之一，这里自然是魂师最希望能来的地方，因为每次来到这里都意味着他们要进阶了。星斗大森林存在于斗罗陆地有多少年，谁也说不清楚，但走进森林之后，那遮天蔽日的茂密却足以告诉人们它存在的久远。远远的，唐三隐约觉得有阵阵清气从正面吹拂而来，那带着植物清香的味道沁人心脾，说不出的舒服。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全身36000个毛孔仿佛都舒展开来似的，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舒爽。运起紫极魔瞳极目远眺，唐三看到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前方那一望无际的绿色看上去是如此的震撼，那令人舒适的清气就是由此而来的。终于他们来到了星斗大森林面前，高大的树木至少超过20米以上，这还只是最外围的而已。茂密的森林根本没有路径，树影重重，看不到其中真实的景象。来到森林前，空气变得更加令人舒适了，仿佛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似的，清爽的感觉带着湿润的泥土芳香不断刺激着众人的嗅觉。 嗯，都停下。 众人停下脚步，上百里的前行令他们的身体都已经热了起来，尤其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作为辅助系魂师，他们的身体素质虽然也还不错，但却终究不能和唐三他们相比。奥斯卡低声吟唱着他那猥琐的咒语，送给一人一根香肠。经过这几天的磨合，大家对奥斯卡的香肠已经不再反感，最多就是在他吟唱咒语的时候假装没听见而已。香肠入腹，化为滚滚热流，恢复着众人的体力，大家的情绪也都变得高昂起来。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星斗大森林可不是国家圈养魂兽的那种地方，这里面的魂兽都极为危险，你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千年甚至万年级别的魂兽攻击，因此在进入森林之后，你们谁也不要离开我20米以外。宁荣荣、奥斯卡，你们两个更要贴身跟着我，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易攻击魂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这儿还有些香肠，你们先拿着。我的香肠能够在空气中维持12个时辰的活力，也就是说，12个时辰以内吃下它就会有效果。香肠恢复治疗，附带冲击。腊肠的主要作用是解毒。 众人纷纷接过，小心地收在身上。他们明白，奥斯卡这是怕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来不及把香肠给他们，这才先给他们一些。 魂力的不断释放令奥斯卡的脸色有些苍白，幸好有络腮胡子遮盖，这才不算明显。他幻化出的香肠对别人的作用都很好，对自己能起到的作用只有三分之一，与魂力的消耗基本平衡，因此他的魂力消耗后就只能通过冥想来恢复。当然香肠的冲击作用对他也是有用的。赵无极看了众人一圈，见面前的七个少年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才一挥手， 好了，出发。 这一次赵无极让戴沐白和唐三一起走在前头，他亲自断后，跨出了进入星斗大森林的第一步。进入星斗大森林后，最兴奋的就要数小五了，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蹦蹦跳跳的，说不出的开心，看得赵无极直皱眉头。但小五也没有超出他限制的范围，他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